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变太狠。了倦还影孤单，无奈美梦顷刻吹散。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暴雨中相亲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愿秋风。再会难呼不返，寒夜对月几番嗟叹。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愿秋风。再会难呼不返，寒夜对月几番嗟叹。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许冠杰的《天才白痴往日情》这首歌呢，王杰曾经翻唱过他的粤语版，同时呢把它翻成了普通话版本，那个版本呢更有名，叫做《为了爱梦一生》。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曾经在1987年的春节晚会上演唱过。今年的春晚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哦，每年春晚呢都是褒贬不一，但是每年春晚呢也都会成为人们的焦点。来回顾一下当年的这首歌，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2011年的翻唱，来自韩红翻唱费翔当年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他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那

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群情横作草原牧歌，看不准牛儿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你问，何否让我何否让我诉说衷肠。年轻人啊，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和你一起看顾牛和羊。太阳下山无人回家，静静的牛羊，月儿弯弯星光灿烂满散在天上。有个少年手拿长椅站在苍穹下，丝丝窜来草原牧歌，挑逗着我和你。有情人啊，我想问你问，何处寻觅何处寻觅地久天长。有情人啊，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和你一起放个牧野上。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刚才的这首歌曲呢，听起来还蛮熟的吧？这个歌手呢，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这首歌呢，曾经在内地是掀起了一股风潮，叫做《原野牧歌》。歌手呢是来自香港的陈美玲，在八十年代初期呢，她的磁带呢曾经引进过内地，当时的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归来的燕子》。而继续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楚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这首歌呢，听起来就有忧伤的感觉，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孤独的是可耻的。 爱情是千万飘散，随风 像鲜花一样美丽，一朵娇傲的心风中飞舞，跌落人们脚下，可耻的人，他们反对生命，反对无聊，为了美丽在风中，在人们眼中变得枯萎。 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个时候开车呢，往往你可能都是一个人在开车啊，多少都有一点孤独的感觉，但肯定不会觉得自己可耻。所以我想这个歌名呢，到底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在歌曲当中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是自嘲，也许是真的感觉到了内心的悲苦。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邓丽君的这一首《再见我的爱人》，这也是邓丽君在演唱会当中呢经常会痛哭失声的一首歌曲。我想在跟爱人离别的时候呢，内心的痛苦孤独就不是我们刚刚说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那样简单的一个定义，因为曾经拥有过美好，要短暂的离别，甚至是生死离别的话，这个时候呢，内心的情绪在下面这首歌曲当中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释放。再次来感受一下邓丽君声情并茂的再见我的爱人。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 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不是吗？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我的爱，我相信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静静躺在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又记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眼儿也朦胧、哦、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哦、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像风寒露更浓，千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间、哦哦、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哦、层层的相思也悠悠、哦哦、他像风寒露更浓，千金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像风寒露更浓，千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我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年华似水流，年华似水流，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是来自庾澄庆的《流水年华》，这首歌曲呢是翻唱自凤飞飞的歌曲，当然它也是根据一首日本歌填词而成。《流水年华》听起来呢就很有中国古典的意境，但同样呢也是带一些淡淡的忧伤。凤飞飞的版本当中呢当然没有庾澄庆这么现代哦，庾澄庆基本上是用了人声伴奏，纯人声伴奏的方式来诠释这首歌，多了一些现代的感觉。 不过接下来我们想还原一下凤飞飞当年演唱这首歌的样子，但是我们也是一个翻唱版。我的意思是在下面这个翻唱版当中呢，更忠于凤飞飞原来的色彩。来自内地的歌手李玲玉来翻唱《流水年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玲玉版本的《流水年华》，不过呢，在当时他收录的专辑《午夜的街头》当中呢，是把这首歌改了一个名字。因为李玲玉翻唱歌的时候呢，有改名字的习惯，比如他翻唱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当时呢，在他的专辑当中，《甜甜甜》里呢，就叫做《不能忘记你》。当然，《粉红色的回忆》后来，李玲玉再次演唱的时候呢，也还是觉得原来的名字更有说服力。同时呢也更有知名度，所以后来李玲玉在现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叫做《粉红色的回忆》。不知道以后李玲玉再来演唱《流水年华》的时候，还会不会用到原来的这个名字，叫做原来他在磁带当中改了的这个名字《离别情语》。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黄安的《船灯》，这是一首听起来很有意境的歌曲，据说呢听了它之后呢，心灵会有宁静的感觉。 谁人在流泪，人心不如水，潮来潮往，相思已成灰。唐诗三百首，偏偏为情愁，情爱不忠，则不胜所迫。一份恩情，一份忧愁，黑暗中的一个人，燃起一盏灯，喜我前程，快我平生，永不见黄昏。点起千灯万灯，点

到他苦苦地 来自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这也是王心凌在2005年底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同时呢也是一个偶像剧的片头曲。春节的假期就这么过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状态，准备好很好的状态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去。最后一首歌曲希望给你带来温暖，这是来自张雨生的《如果你冷》。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如果你冷，我将你拥入怀中；如果你恨，我替你擦去泪痕；如果你爱我，我要向全世界广播；如果你离开我，我会默默地承受。我的爱为你开启，像白色的闪电划过天际。我的爱为你奔驰，像红色的血液充满身体。只是要你知道一件事，就是我爱你，就是我爱你，爱你。 走。 愁似是梦，无法感动，唯自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破碎美梦，如冰霜不动，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 何以敢震动？